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在很多人看来，黄金和烂片这个词是分不开的，毕竟他这些年执导的影片虽然在票房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口碑都不太好。不过2017年9月30日上映的王晶执导的影片《追龙》让很多人对他有所改观，影片在很多影评网站上获得了 7.5 分以上的评价，甚至成为了2017年国庆档中口碑最好的影片。那么影片《追龙》您看了吗？这部影片讲述的又是什么故事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追龙》。影片的主角由甄子丹和刘德华共同担任，两个人出演的角色分别叫做跛豪和雷洛。这两个人物在历史上都是有原型的，前者是20世纪60-70年代因为贩毒数量巨大而且勾结警队高层而轰动一时的大毒枭，后者是和黑帮有所勾结，犯下贪污重罪，最终逃往海外的总华探长。其实在很多年前，这两个人的故事都被单独拿出来改编成了影视作品，而且在雷洛传系列中扮演雷洛的也是刘德华。但其实两个原型人物在现实中并没有交集，不过导演王晶想两个人都生活在同一时期，如果能够联系到一起，一定会发生很多的故事，于是就有了电影《追龙》。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追龙》的故事。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香港在1974年之前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在殖民管制下，警黑勾结，集体贪污。我叫伍世豪，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香港。我和兄弟们来到第四天才吃上第一口饭，不过我不怕。我记得我老爸跟我说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20世纪60-70年代，我国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当时警黑勾结，集体贪污，导致整个社会非常混乱。穷困潦倒的青年伍世豪就是这个时候偷渡来到我国香港。一开始他带着兄弟们在工地打工，但这份工作并不稳定，经常不开工， 而且挣得很少。后来他们开始帮忙打架，当时的社会帮派横行，小规模的打斗是常有的事，帮派常常会出高价请一些小混混帮忙，其实每一次都很难真正打起来，顶多就是两边人互相叫骂，并没有什么威胁。但是这一次不同，带头的人是大灰熊和公仔强，这两个人和肥仔超是当地最有权势的帮派头目，几乎控制着所有毒品、赌博和妓院的生意。但因为相互之间有竞争，所以常常发生摩擦。这一次大灰熊和公仔强的矛盾闹得很大，双方各带了上百号人，对阵没多久就真刀真枪打了起来，结果很快引来警方的注意。英国人亨特·景斯立刻带着防暴大队包围了他们，不过雷洛探长出面及时救下了伍世豪和他的兄弟们。雷洛是一个头脑精明的人，他非常讲究规矩和原则，不过因为他没有什么权力，所以总是被上司严童以及亨特为首的英国人侮辱。两个帮派打架的时候也就在附近，起初他看到伍世豪很能打，就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后来亨特在追捕他的时候被他打成重伤，雷洛怕亨特被打死，所以才出面。毕竟在当时的环境下，英国人被打可是一件大事。雷洛其实很有想法，他希望能够将黑白两道重新洗牌，这样一来黑道变得更好管理，而且受警方约束，而他也能捞到更多的油水。雷洛还是有实力去实现这些想法的，虽然他没有什么权力，但是他的女朋友是总督周爵士的女儿，有了这层关系，雷洛在警方的位置迅速攀升。当他的权力大到可以自己做主了，就开始带着小弟猪油仔一起实现自己的计划了。 大灰熊和公仔强越搞越离谱，前一阵又搞了一场大械斗，现在又打游击，最近死了20几个，伤了50几个，上头说话很难听啊。 那上头什么意思啊？ 好好的一份白粉生意搞成一锅粥怎么吃？ 你想倒了它洗干净从头再来？ 我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真是连根拔的话，肥仔超不就一人独大了？ 肥仔超他乖乖听我话，就给他留一份。找两个人顶了大灰熊和公仔强。 有没有想过哪两个？ 华子荣可以。 大灰熊有勇无谋比较好办，但是公仔强是城寨元老顶爷的外甥，动他怕九龙区会乱的。 我去城寨跟顶爷聊聊。 不行不行不行，太危险了，你这样进去万一他们翻脸怎么办？ 花仔荣接替了大灰熊的位置后，雷洛到城寨找顶爷，但他没想到整个城寨都已经被设下了圈套。之前公仔强和肥仔超得到消息之后找到了严童，因为雷洛在警界风生水起，让严童万分嫉妒，而且他直接威胁到了严童的地位，所以他一直想要找机会除掉雷洛。他们三方商量好，让公仔强带人守住城寨，肥仔超带人从城寨外进行包围。他们计划得非常巧妙，不过伍世豪知道了这个计划，虽然他当时在肥仔超手下做事，但念及雷洛的救命之恩，冒死营救身受重伤的雷洛，不过他还是被肥仔超抓住了。肥仔超认为伍世豪背叛了自己，于是打断了他的腿，随后他又准备对雷洛下手。好在猪油仔及时带着警方的人赶到，击毙公仔强之后逮捕了肥仔超。虽然雷洛和伍世豪被及时救出，但是医生诊断伍世豪的腿是治不好了，从那以后他走路一直长短脚。雷洛对这件事也是心怀愧疚，决定用尽一切办法补偿他。1965年，雷洛凭借自己的权力将黑白两道重新洗牌，将警察贪污和毒品、赌博和妓院企业化，统一收钱，统一分钱，这样一来帮派之争少了很多。那几年他在黑白两道顺风顺水，武义探长的名号也就由此传开，同时他把毒品生意全部交给了伍世豪。又过了不久，雷洛升任华人总探长，成了英国人之外权力最大的人物，而这一天也是肥仔超出狱的日子。当天晚上，雷洛把伍世豪、花仔荣和自己新培养的女毒枭玫瑰叫到了自己家里。 恭喜恭喜啊，洛哥。 多谢 洛哥，恭喜你 荣升总华探长。 都是豪哥你帮忙。喂， 恭喜啦，总华探长。 小小心意，不成敬意啊， 荣哥。 哎，豪哥。 哎，阿嫂， 以为什么大 party 呢，让我做了一下午头发。 你天天都做头发的，少说两句。 阿嫂，你先走啊。 有没有搞错啊？ 听不懂了我哥说吗？叫你滚呢、啊、走啊。 啊，荣哥随便坐啊。 好， 来阿豪。这位是玫瑰，在台湾和泰国很吃得开的，帮我照顾他。 玫瑰小姐你好。 来，有个事儿跟你说。来， 趁着花仔荣去和玫瑰打招呼的时候，雷洛把武世豪叫到了一边。 今天是我的大日子，嗯，给我个面子。嗯， 肯定给啊。 雷洛的手往前一指，武世豪顺着看了过去，发现肥仔超就在前面。 今天他第一天出来，之前的事都先放下，过了今晚我不管，行不行？ 罗哥你说行就行。 是啊，豪哥，做人不能小气啊，大方点。看你现在衣着光鲜，连这根拐杖都富贵逼人呐。我想我现在走路都没你快吧。 少说两句。不好意思。人都齐了，打四圈吧。 好啊。 我觉得最近呢，香港的经济越来越好，看那些赌档啊、粉档啊、鸡档啊，需求越来越大。我想也是时候重整一下，看看街上到底有多少赌档啊、粉档啊、鸡档啊什么的，正正常常的，好管很多。说到白粉生意，英公老说了，他想把香港岛分成两份，九龙新界分两份。 那怎么分？ 嗯，九龙那份还是你的，没变的。香港铜锣湾到柴湾，阿荣的；西环以外，玫瑰的，有没有问题？ 他算老几啊？凭什么分我一半地盘？阿豪的给他， 新界分给他呀。 豪哥，以前的事我都进去待了两年了，该还清了吧？ 你连牌面都没看明白，怎么管那么多事啊？ 你妈的，你怎么知道我吃什么？ 知道啊，知道你没得吃。 我都吃。 我不打了，你打。 啊，上这么大气，不像你的风格。 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记住，洛哥让谁吃谁就有的吃，洛哥不让吃谁都没得吃。不好意思，糊了。 这么巧， 四分天下，嗯，是英国佬的意思。我希望你明白，现在的香港还是英国人说了算。 还是那句话，罗哥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 干杯干杯 干杯 干杯 干杯。 没过多久，雷洛和武世豪等人就掌控了所有的毒品、赌博和妓院生意。但好景不长，在金三角一直负责供应毒品的宋猜将军死了，接替他的是乃密将军。为了保证自己不会断货，雷洛安排武世豪带人去了金三角，但没想到花仔荣捷足先登，收买了接头人，让他们刺杀武世豪。好在武世豪及时发现不对劲儿，才勉强脱身。一番波折之后，他才找到了乃密将军。 萨瓦迪卡，乃密将军，我是武世豪。 萨瓦迪卡，潘奈芬，我们是武世豪，在空宫。 很高兴今天见到你啊，我今天带了些药物给你的军队，还有上好的古巴雪茄，孝敬你。 请坐，坐吧。 拜欧， ผมได้ข่าวว่าคุณ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ไกลมากคุณต้องการสินค้าของผมคุณเสนอราคามาเลย 将军你爽快快人快 意 以前的送菜将军要我3500块一公斤我现在多加400给你3900就这样 3900ผมมีคนที่จะให้ผม6,000แล้วต่อกิโลกรัม 6,000出6,000那个是傻子这个市场吃不下的没可能 拜好到你 捆奶蜜说出价6,000的人已经出了定金随后就看玫瑰带着一个盒子走了过来奶蜜以为这里面会是定金没想到居然是花载荣的人头 花载荣你个死相出6,000块你果然是该死你有这么多钱给人家这个杀千刀的今天出卖我明天就会出卖你你不应该跟这些人做生意的我不好使讲信用的我保证将军你跟我合作一定会满意3900 乃蜜是不想接受这个价钱的但没想到吴世豪早就带人控制了乃蜜的妻子和孩子最后乃蜜只好屈服接受他给的价位吴世豪非常得意地回到了家但是却听到了一个噩耗他的弟弟不听他的劝说染上了不良的嗜好还被肥仔超和亨特打成重伤昏迷不醒吴世豪想要替弟弟报仇雷洛赶紧拦住了他就在吴世豪进病房看弟弟的时候雷洛看到了这则电视新闻 港督麦理浩女士宣布将会成立廉政公署专责打击公务员及私人机构行贿及贪污等行为并由季达爵士担任廉政专员目前已招聘大量人手加入廉政公署并声明不会从公务员体系中抽调人员特别新闻报道完毕 起初所有人都认为廉政公署是纸老虎但没想到他们抓了一大批涉嫌贪污的警员其中有不少还是英国人意识到危险的雷洛连忙带着玫瑰来到吴世豪家 这么晚啊洛哥 是啊想来跟你说一声我递了辞职信明天去加拿大 一路顺风 一起走吧也不为自己也要为阿晴还有两个孩子 半夜来你就是跟我说这些 我知道你不开心 坐 不用了这两个月来我做的事你不是很高兴对吧你炸他的车我找人拦他你在警局伏击我找人带他走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有个英国警察死了你我都有麻烦你明不明白我收到消息两个礼拜后 ICAC 就会动我到时候严童坐了我的位置没有我谁也帮不了你但是你要知道我为你好 你为我好 我是个瘸子啊你给我的兄弟不是这么算的我已经把好多 你不会不记得是你叫我去泰国害得我的兄弟小薇让人给杀了我亲弟弟现在在医院成了植物人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的我不是神我不是什么都可以控制 这句话你就说对了你不是什么都可以控制的生我们控制不了死我们控制不了生死之间我能控制我可以走我选的路我说了算 说来说去就是你救了我一命害了你一生对吧我这条命在开枪打我吧一枪毙了我 OK 的来啊你有没有把我放在你眼里啊 你有没有把我放在你眼里啊玫瑰不是在你身边我早被人埋了 好 阿嫂 两个孩子不肯睡觉一定要你上去陪呢 好吧，该说的都说了，就这样。 你今晚让我很生气。 阿华，帮我送洛哥走。 不用。 就在雷洛准备逃离的时候，突然得知武世豪要对亨特下手。尽管他及时赶到，但并没能成功地阻止武世豪杀死亨特。随后雷洛破坏了现场，开枪将自己打伤，又把手枪的指纹擦掉，放在了死去的亨特手里，造成了亨特想要杀害雷洛反被武世豪击毙的假象。最终武世豪因贩毒罪名被捕，判监30年。雷洛逃亡海外，一生都没有回来，贪污时代就此结束。20年后，武世豪因证实患上晚期肝癌，获得提前释放。雷洛在电视上看到这条新闻之后，给他打去了电话。 是不是阿豪啊？雷洛， 洛哥， 嗯， 你挺好的吧？ 挺好。哎，对了，有没有想过出来走走？这边环境不错。 哎，要走的话，当年早就走了。我还是喜欢香港。 哎，你说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会选哪条路走呢？啊？ 世事造英雄，你的时代怎么可以没有一两个枭雄出现呢？是吧？ 啊？对。喂，少抽点烟啊，你要保重身体啊。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嘛。 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啊，好想见你啊，有机会过来啊。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追龙》。王晶执导的影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牌演员非常多，电影《追龙》也不例外。不过这一次并不是用大牌演员堆砌，几乎每一个出场的演员都有自己的故事。首先是主角刘德华，26年前他就扮演过雷洛，再比如扮演雷洛小弟朱由仔的郑则仕，他和刘德华关系匪浅。刘德华曾在他职业生涯低谷的时候出手相助，而且郑则仕则在电影《跛豪》中扮演了肥彪一角，这个角色其实就是《追龙》中的肥仔超。再比如在片中扮演武世豪小弟的江浩文，他曾经获得了2017年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在过去的2年中，他拍了将近30部戏，业内都开玩笑地说，这些年的港片没有江浩文就没法开拍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追龙》的插曲，由许冠杰演唱的《浪子心声》。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前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升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名里有